情，脑海苍白的回忆，划过绝望的痕迹，发黄的照片，一看见过颜色依旧很近，可惜这生活一再翻滚不断的盘旋，思念被拒之门外，你给的爱太苍白，我天真的想象还等待你回来，可惜我的位置已被谁替代。 是我的位置已被谁替代？